午夜时分，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，正错过着谁，遇见着谁，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？一首情歌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，喧嚣的人群，带着期望和悸动，来到你面前。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，陪你到零点。 晚上好，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，欢迎收听午夜情歌，我是叨叨。今天是星期三，哎呀，一周马上就要来到 C 位了，是的，马上就要到一半的时候。那不知道今天你的心情如何呢？有没有在这一天很忙碌，或者今天你可以忙里偷闲，遇到了哪些小确幸或者是小确丧，都可以告诉我，打卡你的心情日记。当然，今天晚上我们依然准备了一个话题。昨天我们说的是官宣歌曲，其实这个已经很甜了。那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再让这个甜度升级加温，多了一份浪漫，那就是来分享一句情话。什么叫一句情话呢？其实我是觉得一句情话，首先它很短，可以用短短的一句话，或者说是短短的那么两句吧，最多不超过三句，但是呢却能够直击心灵，让听的人觉得哇好浪漫，哇好独到，哇好能够表达自己的爱，这就是非常高级的情话了。那不管你是原创也好，还是说你看过的你觉得特别好的这些一句情话，都可以分享给我，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哈。那依然是我们的互动老方式，老三样啊。第一种是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，第二种呢就是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，都是可以跟我文字互动的。那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，欢迎大家来抖音观看，找到我，找到主持人道道就可以啦。先来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，也是一句情话。只要你愿意向我迈出半步，那剩下的99.5步，我都甘之如饴的向你狂奔。来听今晚的开场歌。 我逃离阴霾，设下相遇伏笔。 准备好了吗？ 我戒不掉你，像戒不了呼吸。漫长的距离，我用思念来代替。这寂静信息，浪漫是你一生的探秘，只想被你吸引。你就像氧气，没你不能呼吸。我波澜四起，心动好几个世纪，少写的结局用幸福延续。我的心温柔的给你， 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奠定了今天晚上这个甜甜的基调啊、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目击皆是你，就是让我想到了我特别喜欢的那首所念皆星河。这首歌叫目击皆是你，就是目光所至全都是你。哇，我戒不掉你，就像戒不了呼吸一样。可见这是有多么爱一个人，这个人对他来说是多么的重要。演唱者的名字呢也非常可爱，叫小蓝背心儿。小蓝背心儿，好吧。看到有一个特别搞笑的评论说，小蓝背心儿，嗨你好，我是大花裤衩。今天呢来分享一句情话，然后也看到很多的朋友都来报道了，无论是正在听收音机的朋友，在抖音的朋友，还是在聊天室的朋友，在微博的朋友，以及三方平台都跑完的朋友。看到了，小萌嘟嘟是吧，是同一个人吧，当然也欢迎新朋友啊，小一好像平时不常来这里，今天晚上希望你能够驻足停留，而今晚的歌单也希望你能够喜欢。来分享大家的一句情话，然后我看到刚才是谁说的，我在输液想你的夜。我们是分享一句情话，不是分享一句土味情话，土味情话我们可以单开一个专栏啊。还有西风凋碧树说，爱你不是两三天，斯坦福桥非常经典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，哇，大家都是刻在骨子里的浪漫。另外呢，今天我们的逢十播报依然正在进行当中，马上就要逢二十了，所以我在此先播报一下，感谢我们的数据组精灵，我想第一位依然是不羁之士是吧，是的，以一己之力点了18万5000的赞，现在还在往上涨，第二名是麦田守望，第三名是萤火虫，谢谢，也谢谢所有的数据组精灵们。今晚一句情话的第二首歌单，歌单的第二首，让我们来听。有一点小小的爵士感觉，但是呢又非常的轻快，然后又很温暖的一首歌，叫做推理。 对你一直喜欢不起，有些时候觉得是自己的原因，没有多少复杂的关系，最多只能勉强逃避。离开后我很久不见你，全屏蔽过得过且过的生活。说你去很远看风景，怀着你也 伤了他的心。虽然收到过你的来信，感觉你还是和从前一样的古怪，脆弱与热爱和平，对你一直喜欢不起。有些时候觉得是自己的原因，没有多少复杂的关心，最多只能勉强逃避。离开后过很久不见你，全凭你过得过且过的生活。他说你只愿看风景，怀想你也伤了他的心。虽然收到过你的来信，感觉你还是和从前一样的古怪，脆弱与热爱和平。说你只愿看风景，怀想你也伤了他的心。虽然收到过你的来信，感觉你还是和从前一样的古怪，脆弱与热爱和平，这是你一直喜欢的明星。自由模拟机会来的钢笔， F 早就已经忘记你，不是我提醒他都想不起从前捉弄过你。 来自沈以诚的一首推理，推理爱情。其实有些时候呢，爱情真的需要一点小小的心机，这个心机呢并不是坏的，是打引号的心机，就是当你喜欢的这个人，或者说是你们的这段关系，你想去往前推进，但是对方呢可能有一点点反应迟钝的时候，那就需要你动用一点小心机，怎么样去坚持不懈的让对方感觉到你的爱。那怎么样才算有心机呢？那就是推理爱情。爱情也是有逻辑在里面的，找到这个内在的逻辑，然后持之以恒，用爱去追寻对方，那我想你们的修成正果的日子就不远咯。我终于可以给我们每天进行的一个小小的互动起一个名字，就叫做歌曲蓝牙，叫今日的歌单蓝牙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像我突然间想到，像蓝牙嘛，我开了之后，然后看周围有没有能匹配的型号，看哎谁这个能够连上，哎，这我觉得还是挺形象的。什么意思？每天呢，我都会准备9到10首歌，然后我看看大家，现在大家都养成习惯，就是在我们的聊天室或者是在抖音、微博上面来蹲，说我今天我感觉会有谁谁谁的什么歌，看能不能跟我连上哈。如果我也有，我刚好准备了，就不管是这个歌手的，还是说就是刚好这首歌，那我们都算连接成功。默契值，音乐默契值100%，说明我们还是很心有灵犀的啊。当然今天晚上的话题呢就是一句情话，看到大家非常踊跃的发言，有说永不失恋的爱，有说这个刘若英的歌，有说林宥嘉的，还有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，小多多说的 Beautiful Love， 还有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还有说简弘亦的，很抱歉以上都没有连接成功，继续加油啊，继续搜搜这个蓝牙的信号，看能不能搜到。好啦，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你们的一句情话，当然我今天也准备了一些，来分享一个吧。我后来想了想，我不耽误你也会有别人来耽误你，那我不甘心，还是我来耽误你吧。

从他十几岁的时候，十七岁的花季，到二十五岁的这样一个茁壮成长正青春的年纪，再到三十五四十五，身边的男朋友可能已经换了，结婚的那个人也并不是之前最爱的那一个。当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，带着自己的孩子再度出现在你演唱会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无比的感慨。这就是人生，你还在台上唱，可是台下的他已经变了模样。好啦，继续来分享今天的歌单蓝牙啊！终于刚才在抖音上有人链接成功啦，在我的提示之下，我提示了一下，我说经典双杀啊，刚才已经说了，那么下一首歌就肯定还是经典歌曲啦。然后呢，我就提示了一下歌手姓张，好吧，你们能这个想到是谁吗？好，也看看大家的一句情话都有什么。不羁之事他说，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奔赴的意义。哇，这句话好好呀，一定要收藏加精。来吧，怎么能少了这么深情的情歌王子张信哲的歌呢？来听这首《信仰》。 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，勾起回忆的伤。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，想起你的脸庞，明知不该去想，不能去想，偏又想到迷惘。是谁让我心酸，谁让我牵挂，是你啊。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，让你负气流浪。直到多年漂浮的时光，是否你也想家？如果当时吻你，当时抱你，也许结局难讲。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我爱你，是多么清楚，多么坚固的信仰。你是否一样听见我的呼吸？

欢迎回来，23:31，继续我们的午夜情歌，温暖你一天当中的最后一个小时。晚上好，我是道道，欢迎各位精灵们的光临，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保持联络。那我们今晚的话题就是一句情话，那这个一句情话就是非常简短的，不管你是看到的还是自己原创的，只要你觉得它特别的触动你，都可以来跟我分享。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，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，就可以跟我文字互动。当然我也在视频直播当中，如果你想看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好了。刚才呢也跟大家一直没有间断过聊天啊，这个蓝牙我声明一下，我真的开了，就是我们今天的歌曲蓝牙我真的是开了，只不过目前为止巧了，真的没有人连上，除了张信哲那个在我提示之下有连接成功的，目前还没有发现连接成功的朋友哈。小花严重怀疑我没有开蓝牙，不，我真的开了。来吧，看到一句话，就是砖缝里的虫，他说玲珑骨子香红豆，透骨相思知不知，这算情话吗？算啊。这句话让我想到了那一句，就是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君月心月君兮君不知。哎呀，都是那种暗戳戳的表白呀，但是呢又不被喜欢的人发现，怎么办？有的时候也挺苦恼的。好久不见的深夜鹤顶红来啦，小柏发来了他的昙花银耳羹。哦，这是昨天你盛开的昙花，今天就被做了羹。我的天，昙花一现也太惨了吧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你给他拍照并且做了直播，也算是留下了他绚烂的身影。越来越发现厨房 and 菜市场是幸福感最强的地方。对呀，一屋两人，三餐四季，这就是现代人追求的烟火气。来吧，继续分享你们的情话，我也准备了好多，待会儿跟大家来聊一聊。那接下来今天晚上的固定盲盒也要出场了，这个不管你连接成不成功，只要答对你就可以获得拥有它。今晚的盲盒有一点小众，当然还是属于新歌的范畴，所以小曲库们开动吧。 我想和你过了所有的时间，在雨后下起起吻着你侧脸。 Oh baby girl you know 你给我好危险， Baby you know 还可以再高兴一点。那一晚辗转难眠心里一边，想和你发誓抱怨我的每天。 You are my girl没人能比你更耀眼，不会对你敷衍更不会有抱歉。怎么还没睡，一个人的夜生活也感到好味，别再耗水浪费你那么贵，连你别无所谓，别再觉得你自己不配。你就是这世界上的最美，别为了谁让自己心碎，你比所有都重要几倍，你的香味让我沉醉。满天繁星都围绕这里，记得放弃爱你的身影，要学会保护爱是好的自己，我一直等待着你 Oh my baby。我看到你的时候心跳不断的交错，而你转身就和想念让我加快了脚步，手中的话怎么说，已经把你放心上，此处的身体我想说，抱歉很大。我看到你的时候心跳不断的交错，而你转身就和想念让我加快了脚步，手中的话怎么说，已经把你放心上，此处的身体我想说，再也不可轻弹。 Oh no oh no baby oh no， 从此下雨听我唱歌， So good so good never so true， 想你星座的猫每天的想抱抱，不会太糟糕，有你替我撒娇，心动的讯号少了又在乱跳，一见你就笑，这感觉太微妙。 Oh baby girl 想牵你的手在一起走，抬头看看星空 What you know， 你是亮我就是宇宙，保你所有。 我想和你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，我想有一天我能够和你一起去到陌生的城市，我想你能陪我一起走遍这个世界，看每一天那只属于我们的日落。 我想你能陪在我身边，即使什么都不做，即使什么都不说，即使是许多时光，但只要那个人是你，那一定很浪漫，对吧？ 我想和你共度所有的时间，在月光下轻轻吻着你侧脸。 Oh baby girl, you know 你给我好危险。Baby, you know 还可以再靠近一点。 当一晚辗转难眠，心里一边想和你发誓，抱怨我的每天。 You are my girl, 没人能比你更耀眼，不会对你敷衍，更不会有抱歉。 夜深里，每天的想和你身体在一起，共度每天，睡觉的心包里。小秘密，把你放心底，是一直重演的滴答滴答滴答滴。你说你最喜欢的是微笑的声音，每次和我在一起才能笑个不停，只要和你在一起才不会不开心。Yeah, babe。 好，今天晚上的盲盒，恭喜小柏，他是第一个答出来的哈。当然，山外有山是第二个，然后泪落心田是第三个，依然是他们三个答对了。和你 ，With You 这首歌来自碳酸男孩。我觉得今天的盲盒你们能够猜对，那简直是太厉害了，因为这首歌确实很小众。我本来以为，嘿，难道今天我要赢了？呼呼，但是呢，哎，还是没有抢过你们。好，给你们了啊。啊，我们的风势播报现在已经是398000赞了，马上要突破40，所以呢，我们应该是风势播报乘以4，但现在还没到，所以先乘以3吧。谢谢数据组们一直在进行点赞，谢谢。彬彬有礼说谢谢道道精心挑选的歌，太好听了，爱了爱了。我每次看到有朋友夸奖。就是喜欢我的歌，我就特别特别的开心。就即便大家这个蓝牙并没有跟我连上都没有关系，只要你们喜欢，我觉得都是好的。因为我看到其实很多朋友都在发自己觉得哎，今天晚上会有什么样的歌，其实有些可能我也没想到，但是看了大家的歌单，我会觉得哇，哎，就是很有想法，其实这首歌也很适合哦。然后呢，我并没有准备，那我准备的歌也许也会给你带来同样的新鲜感。好啦，那么就继续分享一句情话。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王小波《爱你就像爱生命》里面有这样一句话：你是非常可爱的人，真应该遇见最好的人，我也真希望我就是。好，那么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遇见那个对的人，彼此相爱，并且还能够走向婚姻的殿堂，携手走过一生，哎，这是何等的幸运。来吧，真爱呢永远不会缺席，虽然他有可能迟到，但只要你等，他一定会来的。不要嫌晚，就是这首歌来自徐子淳，嫌晚。 我会慢慢的如愿离开，成全你和他的爱，而我不经意间看见你对他的偏爱，这感情对我都是空白。我要慢慢的学会期待，期待没发生的事到来，这场爱幻灭终究毁了期待。如果你不爱我就别对我说出爱，你是我任何时候一生都不嫌晚的人，我只是一个喜欢对你偏爱的保护神，可是我是一个喜欢独处的病人，唯独爱你这件事情我总是藏得很深。这是一个人最快的方法，是靠得太近，那我们公平一点，你走向我，我坚定你。如果你能开心忘了我也没关系，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尽善待自己。存在呢？ 无法再重来，也明白它并不是我们唯一阻碍。你是我任何时候遇见都不相关的人，我只是一个喜欢对你偏爱的保护生，可是我是一个习惯独处的病人，唯独爱你这件事情我总是放得很深。这是一个人最快的方法，是靠的太近，让我们公平一点，你走向我，我坚定你。如果你能开心忘了我也没关系，在力所能及的地方请善待自己。最快的方法是靠得太近，让我们公平一点，你走向我，我坚定你。如果你能开心忘了我也没关系，在力所能及的地方请善待自己。 一首徐子淳的《嫌晚》，你是我无论什么时候遇到都不会嫌晚的人。这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人。刚才小姨说，哇，这个歌单也蓝牙也太难连了吧，不仅歌不中，歌手都不中。是，其实大家也在说，哎呀，放弃了，放弃了，没关系啊。其实这个蓝牙呢，连不连得上都没有关系，只要大家觉得好听就行了。我刚才还在说，其实大家如果要是常听午夜情歌，只要你保持一段时间，你每天都听，每一期都听，那你就会发现，我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偏好，有某几个歌手，他们的歌出现的频率会比较高，所以，哎，这就是相当于一个大数据的搜寻啊，你常听这几个歌手，然后到时候你连蓝牙的时候，哎，就会比较容易啦。继续来分享一句情话，新田说，经常梦见你，也不管星期几，是一种解释不来的吸引。是，此处呢，我让我想起了那首张韶涵的歌，说不上，对，什么说不上哪里好，但是呢，别人都替代不了。其实有些时候，歌词是最经典的情话，就最经典的一句情话，就是有很多一句歌词就会觉得，哇，简直是点睛之笔，神来之笔。所以大家也可以想想啊，就有哪些这样的歌词呢？看小白也发来了，说雪域情郎，仓央嘉措的情诗。对，他的情诗呢，那就太多了，是经典的情话。歪想你的夜，这个我们开篇就说过了，这是土味情话，请分到土味情话专栏，谢谢。今天呢，我们先不说土味情话啊，改天我们可以说一个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的冯氏播报确实过四了，现在是40万多点赞。好，今天呢，大家的分享也很多。接下来那就继续分享歌曲吧。我刚才提示了，我说今天其实有一首悲伤的歌，然后但是大家也都发来了很多经典的虐心大歌，可是呢却没有选择了这一首。这首歌确实很悲伤，唱的是他自己的情感经历和经历过这些之后的一些感悟所得。大眠来自王心凌。 感谢他把我当成傻子，每天都哄我上当一次，清醒一辈子也就那样子，不介意用爱来醉生梦死。催眠真有意思，我乐于做个今夜人质，没空再去对谁解释，是我自己把自己挟持，不管他的事，怎样恋一个爱，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，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，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。 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，这旧情话终于盛开，就没有别的期待，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。再去对谁解释，是我自己把自己挟持，不管他的事，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，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，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，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，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，旧情话终于盛开，就没有别的期待，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。如果不失去理智，爱情要从何开始，傻傻的骗子和骗人的傻子，才可能一生一世，怎样恋一个爱，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，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，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，嗨，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，这旧情话终于盛开，就没有别的期待，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。 大眠来自王心凌。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，树洞信箱，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，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、秘密或是问题，欢迎投稿。今晚我们的话题是一句情话，那就来分享一段情话吧。张爱玲在《爱》当中这样写道：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，于千万年之中，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，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，刚巧赶上了，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，唯有轻轻地问一句，哦，你也在这里。苏岑说过这样一段，但凡死缠烂打的人，大都不是真的深爱你，那只是在跟自己赛跑。真正爱你的人做不到死缠烂打，因为自尊不允许。我们一直深信爱就是把最好的一切给予对方，包括尊严。多少浅浅淡淡的转身，却是旁人看不懂的情深。还有一个不知名的一句话，我总觉得手上的糖肯定不如你嘴里的甜。 伤痕有伤痛的气息，最适合相爱的天气。 自田馥甄的一首《爱着爱着就永远》，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。很久没听，当我再次听到的时候，突然间觉得它的歌词很戳到我的心灵，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分享一下。刚才看到小一还有谁来着，还有是我们的新田吗，说哎呀应该是多多哈，说田馥甄是我的女神啊，差一点就猜到了，可惜今晚的蓝牙还是没有连接成功。没有关系，至少我们听到了她的歌曲。也看到像宋彦君啊、小白啊，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发来了图片，有在西藏拍摄下来的唯美瞬间，有在路上拍摄下来的蓝天白云，也有很多很多，包括82年的刚出锅的馒头。看起来呢，就是生活当中最美好的一些瞬间。唯美食和美景不能辜负，当我们面对山川河流，面对人间烟火，面对自己爱的人，面对一棵植物，一个自己的爱宠，还有一缕阳光，我们都可以说出一句情话，而这一句就是发自内心的爱。 每个人都应该有善于发现美、善于发现善良和爱的眼睛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睁开双眼，生活还是美好的。不论这一句情话是什么，总归它是一句情话，要用情来爱着这个世界。晚安啦，午夜精灵们，也感谢数据组的精灵们进行的激情点赞啊！还是播报一下我们的点赞助力榜前三名：第一名不羁之士，第二名麦田守望，第三名萤火虫。再次感谢今晚的陪伴，晚安曲。哎，怎么又是变了？不是这首晚安曲要送出。哎，啊，是他。我想，这个歌手呢，真的，一般情况下你不会想到他，他叫张芸京。也许你听过他的那首《偏爱》，但是他很多其他的歌都很好听。这首今天听不完了，以后有机会把它补完，叫做《让我照顾你》。再次感谢今晚的陪伴，晚安。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。 你一个人失了魂，清晨哭到夜深，不要别人问，我不出声，一直等，听你说你心疼。当时好傻好天真，如果可以，我愿意这样陪你到永恒，让我照顾你，面对再大的风雨也能微笑做自己，像个孩子躺在我怀里，让我照顾你，在这荒芜世界里，就算有新的剧情。